我大声说，我爱的就是你。

而在这样的秋日，当中秋佳节临近，夜晚华灯初上，月亮高挂枝头，你是否会想念家人，想念故乡的那一轮明月呢？九六九好歌推荐，我是主播雅薇，听到这首歌曲《琵琶语》，今夜家乡月可亮。 在路上看风来雨去，更像爹娘，无以为报却牵肠，泪落成两行。在眼望看无为何处可照家乡，家乡的月亮口传心温柔，我爹娘路漫长夜漫长，好思量月落思量月惆怅，三远方泪湿衣裳，想拿起电话问声爹娘，今夜家乡月可亮，桂花可香，今夜家乡月可亮，桂花可香。 九精英有话说， 任何事情其实真的不存在后悔或者对与错，只是每个人

和答谢。 小长假出行堵在高速上似乎已经是习以为常，但总会在堵车的时候遇见一些奇葩的事，比如倒车逆行掉头，还有更甚的在应急车道上搭锅煮饭吃饭洗碗等。忽略交通规则的同时呢，安全隐患更值得我们注意。